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家装红五月，聚会来袭，全品类免费设计测量，周周抽 iPhone 7，抽免单大奖，累计13%现金返还。5月10日至30日，来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嗨购吧！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城、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涿州新闻，涿州新闻。 近日，保定市第2届中老年歌手大赛涿州分赛海选第1场在青港大舞台拉开帷幕。5月11日，市第一幼儿园的79个小朋友们走出校园，来到市气象科普基地进行参观，感受别样的探索体验。此次活动让孩子们走出校园，增强了他们对气象的认识。5月3日，涿州市举行保定市级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颁牌仪式。市文广新局相关负责人为刘关张的传说、玉雕、蛋雕等8项非遗项目颁牌，并为横旗调、十步弦2项非遗项目传承人颁发证书。日前，涿州市卫计委组织涿州中医院老中医深入涞水县刘家河村进行义诊健康体检，为当地老百姓送去贴心的诊疗服务，在义诊同时为村民们进行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近日，涿州市东仙坡镇召开食品安全工作部署会，会议就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这3小应注意的事项做了说明，对3小现存的不规范现象做了详细解读。日前，保定东兴院线公司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北片区部署会在涿州市召开，涿州、白沟、高碑店、雄县、荣城等12个市区县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我是佳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爱不就自私，不然就别 只想听到你亲口说爱我。 我俩爱火已不娇艳，空叹旧情飘渺，我俩爱火已不娇艳。

风而去，石沉大海的是你，你带来花的消息，偏又凋零，转眼就无成影。多少爱化成春泥，断红残影，余生中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任性夫妻绝情多疑。曾经心如爱，情如海，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如今风不来，花不开，剩一点相思存在。存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相恋如大地初开，多少梦随风而去，石沉大海的是你，你带来花的消息，天又凋零，转眼就无成影。多少爱化成春泥，断红残影，余生中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任性夫妻绝情多疑。曾经心如爱，情如海，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如今风不来，花不开，剩一片相思存在。存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相恋如大地初开，心中独白，只盼也无猜，也不快，不再让相思存在。总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相恋如大地初开，与你总有相恋如大地初开。总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相恋如大地初开。

信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信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建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盛通家居辉煌16载，5月20至21日，店庆16周年，感恩有您，感恩有爱，集标花送好礼，暖心回馈，同贺盛通生日送精美蛋糕，与盛通家居同生日的前30位顾客即可领取蛋糕卡一张，购物刮大奖赢取现金4999元，并有机会赢取家电大礼，百家厂商惊爆价大酬宾。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14号，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正式开馆。故宫同时晒出院藏外国文物清单，总共11大类，1.3万余件。这些珍贵的外国文物将在厦门分馆以及故宫博物院内展出，展出规模将达到10%。未能使展品和古建和谐相处，故宫钟表馆将迁出奉先殿，另择宫殿展示。类似的调整还包括青铜器迁出东西六宫，这里主要展示皇家生活。南大库今年年底将变为展厅，2400件明清家具将集中展示。北京日报消息，14号，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式启幕。记者从会议通信保障中心了解到，与 APEC 会议期间不同的是，此次媒体中心实现了2个第一次。第一个是首次为媒体记者提供了千兆到桌面的极速互联网接口和 WiFi 覆盖。第二个是首次向中外友人展现了 4.5G 超高速的网络环境。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坠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坠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